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和快递打交道，因为呢，不管是从网上买的物品，还是要给别人呢发送一些文件，都需要通过快递来实现。通过快递来寄送的物品呢，有价值高的，也有价值低的。如果说您在邮寄快递的过程当中，货物发生了丢失，您会如何来处理呢？如果恰恰丢失的又是一些价值比较高的物品，快递方面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您又会如何来解决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快递玉石和牛角梳，结果呀丢了，最终呢引起了一起纠纷。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刘立元法官。刘法官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宋先生呢，他在这个云南啊有一个朋友啊，姓李。这个宋先生在这个案子里就说啊，他买了一块这个玉石籽料，经过呢给这个李先生，让李先生委托去加工，镶银啊，加工好以后呢，让这个李先生从云南通过快递的这个形式给他寄送到这个北京啊，寄到邢女士处，让这个邢女士呢把这个快递帮他收一下。然后同时呢，他还让这个李先生呢给这个邢女士啊买了三把牛角梳，在云南当地这个快递里呢就寄了这四样东西，就是一个、玉镯，还有三个牛角梳。 牛角梳、 哎、 是吧。这个一个玉镯子三个牛角梳是分成两份快递寄出去的呢，还是说打包成一个包裹一块寄过去的？ 他是同一个快递啊、寄件人呢就是他的这个好朋友啊，李先生。然后这个收件人呢就是咱们这个案子的原告邢女士。 邢女士、而您提到的这个宋先生是他委托这个云南的朋友李先生寄过去的。 哎，没错。 那他当时委托这快递公司寄的时候，在这个填这个单子的时候，有没有填比如说我寄的是什么东西啊，价值多少，有没有写的明确呢？ 从这个快递单上直观的来看啊，寄件人呢那边的那个李先生啊，收件人呢就是本案的这个原告邢女士，所寄的这个物品呢填写的是手镯牛角梳，上面没有体现这个邮寄物品的这个价值。 哦，但是写了是什么东西了。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这个邮寄的过程中呢，就是过了很多天了。那边的李先生和这个宋先生说，这个已经寄出来了啊，寄出来，但是很多天，这个宋先生一直等一直等就没有收到。结果呢， 宋先生是在北京的。 对，是在北京的。他没有收到，然后呢没有收到以后呢，他就去和这个邢女士啊就开始去查找这个快递的下落。查 经过很多天的这个查找吧，这个快递公司的北京的这个分公司，就是这个查明了这个快递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所在地，就是说这个快递已经从云南到达了北京，然后呢从北京的这个分公司扫描出库，然后呢交到了这个石景山分公司的这个物流车辆上，然后后来就没有了。 啊，就没了 啊， 消失踪迹了是吗？ 对，就不见了。 那关键没了，快递公司也没有比如说问一下，那当天负责这个运输的是什么人啊，你这快递哪儿去了，是被你自己私吞了还是丢了还是怎么样，快递公司有没有一个说法呢？ 这个他们没有查明，只是说到了这个运输的这个车辆上，然后这个快递就消失了，不见了。 哦，那关键这件事情得解决呀，这快递公司最初和这个宋先生还有这个邢女士他们怎么协商的呢？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啊，这个因为这个快递单上啊有一个保价条款，这个保价条款的这个约定呢，就是说，快递丢失了啊，没有保价的情况下呢，只赔这个运费的这个五倍，只赔运费的五倍。然后呢，双方就没有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赔偿意见，后来这个邢女士，和这个宋先生就一块儿起诉到了法院，把这个快递公司的上海总公司、还有北京的分公司、还有这个石景山分公司一并作为被告来起诉了。 哦，那他们的提出了是什么诉讼请求呢？ 要求赔偿啊，三把牛角梳的这个价值2000多块钱啊，还有这个手镯的这个价值啊，16万。 他们的认为快递公司的问题在于哪里？ 这两个原告认为呢，这个快递公司啊有妥善的这个运输啊他们所邮寄的这个物品的义务，但是呢他们没有妥善保管，导致了这个物品的遗失，所以呢对这个遗失的物品呢有这个赔偿责任。 快递公司在法庭上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啊，他们认为应当按照这个保价条款的这个约定啊，去进行赔偿。对于原告的这个诉求呢他们是不同意的。 那他们说比如说我按照保价条款的约定来赔偿，那我赔多少啊，他有没有一个给出一个数来或者怎么样？ 最终呢经过这个法庭的调解啊，对于这个邢女士的这三把牛角梳的这个价值啊2000多块钱他们是认可的啊，也同意赔偿了最终的这是一个调解的结果。但是呢对于这个宋先生的这个主张16万的这个主张啊他们没有同意，关于这个手镯这部分。 保价单上的条款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只是最多赔运费的五倍是吗？ 对，没错。 哦，这个运费多少钱呀？ 运费20左右吧。 20左右、也就是说快递公司最初就是说那我就赔100多块钱是吧？ 对，大概就这意思。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当中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争议的焦点呢就在于这个保价条款能不能适用，赔偿的这个价值，丢失物品的这个价值如何确定。 那咱们就说一下在这个当中这两个针对这两个争议焦点咱们法庭是如何认为的。 首先呢这个案子呢法庭呢要首先这个确定两个原告是不是丢失物品的所有权人。在这个案子的这个审理过程中呢两个原告提交了这个主要的三份证据。一个是呢这个快递单上的这个收件人显示的是这个邢女士啊，然后呢还显示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丢失的物品是什么。另外呢这个邢女士这边呢交了一个这个手镯的一个购买的一个发票啊，购买的一个发票，这个发票上呢显示呢购买的这个物品呢是这个牛角梳三把啊，价格是2000多块钱。 这个发票是这个原告方提交的。 原告方提交的。这个抬头呢是这个发票的抬头呢就是咱们这个邢女士。这个东西的这个购买地点呢是在云南。是在云南。购买时间呢也是是在这个快递寄出前的这个前两天。这时间上呢也有一个吻合。然后呢这个快递单上的这个收件人呢又是这个邢女士。所以呢法庭呢认定呢这个邢女士呢是这个丢失的牛角梳的这个所有权人。所以呢邢女士呢首先她在这个案子中呢她是可以主张这个损失的一个适格的一个主体。她是 有权利主张赔偿的。作为这个宋先生这边来讲呢，主体认定这块呢可能就有点问题。 怎么呢？ 首先呢，他这边呢提交了一个是就是一个玉石籽料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收据，玉石籽料显示当时的这个价值啊，价格买的时候是16万，所以根据这个宋先生的这个诉称呢，他是说，这块丢失的这个玉镯呢，就是由这块玉石籽料啊加工而来的，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打磨呀、镶银啊这些加工而来的，但是呢，现在呢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就是丢失的这个玉镯就是由这个。 那个籽料， 就是由这个籽料加工成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金有价，这个玉石是无价的。它可能有一些，有一些玉石，你比如说你手里拿着几块玉啊，但是呢，它可能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玉石价值的一些很大的 天壤之别。 说呢，你没办法通过一个籽料来直接认定这个玉镯的所有权人就是这个宋先生。所以说呢，他对这个宋先生啊，对这个玉镯损失的这个主张呢，他存在这个主体上的一个问题。 对，而且他只是提交了当初买那个籽料的那个发票，是吧？ 没错。 那你可能又很难能够说我当时寄出去那个玉镯，其实就是那个籽料加工而成的，和那籽料就是一体，原来就是 没错 同一个。这个不好说。 对，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这个证据链条呢，是断裂的，不完整的，没办法证明他就是这个丢失玉镯的所有权人。首先这是法庭审理的一个问题。 他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原告？他有没有原告的资格？就这一点。 没错，是不是适格的一个原告？有对这个丢失的物品有没有主张的权利？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格式条款的一个适用，就是这个保价条款。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大家都知道，平时因为寄快递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了啊！大家平时都寄快递， 对 啊，寄快递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快递单。这个快递单呢，是由这个快递公司提前印制好以后，给这个各个寄件人反复使用的一种形式。 是 这种形式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格式条款。 对 啊，这个格式条款呢，因为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啊，使这个使用人丧失了和这个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协商的这个机会，所以呢，这个格式条款它的这个效力呢，就受到这个法律的一些这个制约。合同法的第39条、40条呢，规定了一些它的一些无效的一些情形，比如说啊，你排除了这个使用方的这个主要权利，排除了这个提供方的一些主要的这个义务，都会导致这个格式条款的一个无效。这个保价条款呢，也在这个快递，在这个快递单上，它呢也是格式条款的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就要审查这个格式条款的这个义务。39条就规定了，你这个格式条款，这个提供方有一个义务，就是要尽到一个提示的一个义务。你要提示到这个使用人，你看我这个格式条款的这个重要事项，你要提示一下，不提示这个格式条款是不能用的，没有效力的。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只赔偿邮费5倍的这个保价的这个条款，它是加黑加粗显示的。 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显示，是吧？ 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显示。另外呢，他也没有说不是说我压根就不赔你了，出现这种问题我不赔你了，没有排除这个使用人、寄件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他只是说我对你的这个赔偿你可以索赔啊，但是我赔你的这个数量啊，我就只能 赔你的这个价格就只能到这儿了。 那这样的话他也没有排除自己的这个责任。 对。 啊，然后而且呢也做到了相应的加黑加粗的显示。 对。 但是也就是说那这格式条款就不能说它是无效的咯。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如果说一旦说认定这种格式条款无效啊， 嗯 啊，可能对一些正常保价的一些这个寄件人， 嗯 啊，正常交了保价费的一些寄件人可能也是一种不公平。 啊，对对对， 啊， 没错没错。那这个案件当中，他们没有填保价是吧？没有 填，所以这也是分析一个主要的一个分析点。 嗯，对对对，啊，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呀，如果是大家寄快递的话，大家如果平时有这种填保价的经历的话，应该会注意到，如果你要填保价的话，好像这个费用会发生一些变化。 没错， 是吧？ 对， 嗯啊，那咱们还是回到这起案件。那这起案件里面。那既然这个格式条款本身啊，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内容，难道就按照这个商家的格式条款这个五倍这么走吗？还是说要按照这个牛角梳本身的它这个价值来进行赔呢？ 实际上啊，这个格式条款呢，它虽然是格式条款受到法律各，就是受到法律的这个限制啊，但是呢，它也是，可以认为是双方啊最后协议达成的一种合同， 嗯 啊，也可以视为双方达成的一种合同，如果说在没有其他的这个损失认定的这个方法的这个情况下呢， 嗯， 就应当适用这个格式条款了。但是在本案中呢， 哦， 这个原被告双方啊，就这个牛角梳的这个损失呢，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被告就是同意自愿去赔偿这个牛角梳的全部损失了。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嗯，法庭就把他们的这个最终的调解结果就确认下来了。 嗯哦，是牛角梳这个，作为快递公司来讲，他也认可啊，他也说我可以赔这2000多块钱，是吧？ 哎，对，没错。 嗯，那关键是那个玉镯子呢，那个籽料这个问题呢？ 籽料这个问题的确是比较复杂。 嗯， 然后呢，这个宋先生这边啊，他可能感觉自己的这个证据啊不是特别充分。而且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两样东西，一个是玉镯，一个是牛角梳，这个宋先生和邢女士他们对这两样东西呢并不存在这个共有关系，他们是分别所有的一种关系。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夫妻吗？ 好朋友。好朋友。 哦，就是好朋友。 哎，就是好朋友。他们对这个， 哦， 对这个物品啊是各自所有的， 哦， 啊，不存在一个共有关系。 嗯， 实际上呢他们是可以这个分别去主张的啊，而且在这个同一个案子里啊，法院仅仅能处理一个法律关系。 嗯， 最后呢法院的一个判决结果呢就是把邢女士的那部分这个损失呢啊给确认下来了，然后宋先生的这个损失呢， 嗯， 在这个案件里呢就没有进行一个处理。所以说呢这个宋先生呢他还可以另行去主张啊， 嗯， 证据再进一步搜集以后吧，再另行主张是没有问题的。 嗯，没有处理是意味着说把他诉讼请求给驳了，还是说怎么样了，还是他自己后来主动撤诉了，还是怎么着呢？ 并没有给他驳回，而是没有处理，保留了他另外起诉的一个权利。 就是说宋先生如果以后把证据能够链条证据收集的比较充分的话，还可以再起诉。 哎，对的， 是吧？ 没错。 嗯，那现在其实宋先生最关键的证据瑕疵就是证明那个籽料是不是那个籽料打成了那个玉镯子，是吗？ 没错没错。 嗯， 整个的这个过程他 要 完整的证明起来。 嗯，但我觉得宋先生难度还挺大，因为他除了证明这一点之外，他还得证明说那我虽然说16万买的那个籽料，那个玉镯子打好之后是什么价，这也很难讲啊。 可能一些懂玉的一些朋友啊可能会更了解啊，这个籽料在打磨成这个玉镯以后，它的这个价值是有没有一个升值。当然了， 嗯， 这里的这个宋先生呢他并没有主张这个玉镯打磨以后的这个价值啊， 嗯， 他主张呢仅仅是这个作为籽料啊， 嗯， 这个基础籽料的这个价值去来主张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这起案件呢判决做出之后，这个作为这个宋先生邢女士因为肯定没有什么意见了，是吧？他的损失得以弥补了。 对，没错。 快递公司呢他说那个因为他双方也达成一致意见了，宋先生什么意见呀？ 宋先生没有异议，这个案子双方都没有上诉。 都没上诉 啊，对，都没上诉，没有异议。然后宋先生就去搜集证据去了，他有可能会另行起诉吧。 哎，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一个在快递当中，如果一旦快递丢失的话，一个赔偿的这样的问题哈。咱们国家的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一旦邮寄的这样的物品丢失了，那作为这个承运人来讲，那我应该怎么赔？赔几倍？填保价怎么样？不填保价怎么样？按照运费来赔，还是按照什么实际价值来赔？有没有规定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实际上呢，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在那个邮政法上啊，有一处这个规定。邮政法上有一处规定是说什么呢？这个对于没有保价的物品啊，丢失以后呢，就进行三倍赔偿。 但三倍是什么的三倍 啊？邮费的三倍。 邮费的三倍， 进行邮费的三倍赔偿。 嗯 啊，但是呢，这里呢，邮政法的这条规定呢，仅仅适用于这个邮政企业。邮政企业就是说，传统的这个邮政企业。但是本案中这个涉及的这个快递公司呢，它并不是这个传统的这个邮政企业，它是属于快递企业，它是参与市场竞争、自负盈亏的企业。所以说呢，他要自行承担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啊，就不能适用这个邮政法的这个规定，对于邮政法对于邮政企业的这个特别规定，对他进行一个保护。 因为现在您刚才也提到哈，咱们大家现在几乎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快递啊，快递一些物品文件也好啊，一些财务也好，是很正常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寄送一些价值比较高的一些物品哈。那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我要不要填保价，注明这个物品的，就是我快递的东西的注明的内容应该要多详细才好啊，一旦发生了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啊，等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这起案件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涉及。那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注意。 从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中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啊，法院呢对于这个保价条款呢，对于尽到这个提示义务的这个保价条款，实际上还是持一个肯定态度的。他对于他的效力是持一个肯定态度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寄送的这个贵重物品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保价。另外呢，保留这个快递的这个单据，详细的填写这个寄件人的这个和收件人的这个信息。此外呢，要履行这个协助货物验视的一个义务。同时呢，在这个收到货物以后呢，要先验收然后再签收。这样呢，最大的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 就先验再签，是吧？ 没错。 还有就是我在填快递单子的时候，因为一般都要填我寄的是什么东西嘛，是吧？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填的很详细？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那我一个手镯，其实手镯不同的手镯价格天差地远哈，是吧？那我是不是需要把这个填的清楚一些才好呢？ 当然，对于这个品名、数量，还有这个贵重物品的这个价值，一定要如实填写。 所以不能简简单单说什么就是什么礼品、什么办公用品， 对，要具体、 文件就不能说是这些东西，是吧？ 要具体。如果说一旦发生了类似的这个纠纷，你要预期到这个你在这个诉讼中啊，要尽到一定的这个举证责任。你如果说仅仅填写这个礼品，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证明你丢的是什么礼品。 还是要尽量越详细越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刘立元法官，谢谢刘法官。 好，谢谢李磊。 好，刘法官再会。 好，再见。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